但花园口决堤事件的确意味着中国抗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8年夏天，在这一片混乱中，蒋介石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盟友。6月22日，国民政府中所有德国顾问都被召回国，而违背命令者将以叛国罪论处。自一战以来，魏玛德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两者都很弱小，并且都没有完全控制本国主权。作为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一部分，德国失去了他在中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这种劣势意味着他可以以非殖民国的平等身份和中国相处，因而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德国在许多经济和政治领域内更受中国人的欢迎。蒋介石的军事重组就是相继依赖冯塞克特、冯法肯豪森而进行的。甚至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两国间的纽带也没有立刻断裂。蒋介石和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但国民政府视德国为潜在的同盟国，并花费了巨大精力企图说服柏林方面选择中国而非日本成为在东亚的主要反共伙伴。1937年6月，孔祥熙率代表团赴柏林会见了希特勒，希望其与中国结盟，但是抗战的爆发加上国民党撤退到了武汉，令希特勒政府更加坚信应该和日本共命运，而召回所有德国顾问就是最直接的后果之一。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了冯法肯豪森，声称朋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并且宣布德国军队的忠诚和道德是中国军队需要学习的榜样。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称，我相信你们会希望回到远东再给中国做顾问的。后来冯法肯豪森出任了纳粹占领下的比利时总督，二战结束后，他更是因为暗中拯救了许多犹太人而广受人们的褒奖。德国顾问离开时所乘坐的旅客车厢顶部还炫耀地挂着一面醒目的德国国旗，旗上还有纳粹的标志。这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武汉正遭受着严重的空袭，日军已经发起了夺取武汉的战役，中国方面也集结了约80万兵力准备与之抗衡，但洪水的泛滥使得日军不可能从北面进攻武汉。相反，他决定派遣海军沿着长江逼近武汉，同时还配备了大约9个师的兵力支持。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但与技术先进的日本海军相比，他的防守实在显得过于脆弱。他只有一个得力的外部支援，苏联飞行员驾驶着从苏联购买的战机协助作战，这也是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计划的一部分。据记载，1938年至1940年，大约有2000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服役。1938年6月24至27日期间，日军猛烈的轰炸了长江沿岸的马当要塞，直至其投降。一个月以后的7月26日，中国守军放弃了武汉东南方向250公里处的九江，随后当地百姓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烧杀奸戮。关于九江惨剧的报道坚定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决心。蒋介石于7月31日对部队所做的重要讲话也有类似的效果，他声称抗战第一年成功的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并指出一旦武汉失守，中国基本上会被割裂成南北两个部分，这将导致在中国境内调兵和运送物资都变得更加困难。此外，武汉的失守更将是精神上的损失，因为该地和革命历史颇有渊源，全世界对中国的同情也日益高涨。蒋介石向听众保证，随着人们意识到日军的暴行，侵略者们将名誉扫地。然而蒋介石也十分担心中国军队的表现，士兵们不服从长官的命令，这完全是亡国自杀的行为。 抢劫百姓将会摧毁军民之间的信任，我们不但不好随便的挟取人民的东西，蒋介石声称，而且我们军队有了好的东西，要分给人民吃，分给人民穿，指挥官们必须各司其职。他还提醒听众们，导致马当要塞失守的指挥官已经被枪毙，蒋介石所传达的信息意在针对将领们。他指出，不同于上海，武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但高级官长不能遇到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就躲进地洞，以致部队无人指挥，或者像在徐州会战时某些将领那样弃部队于不顾。如果将领们不能表现出忠诚，那么也就不要期望会有回报。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历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这次动员讲话，配合军队里弥漫的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或许起到了一些作用。因此在八月，日军需要经历更艰难的战斗才能沿长江上行，而在薛岳的领导下，大约10万中国士兵迫使日军撤回到黄梅县。在田家镇要塞，数千人一直苦战到9月底，最后日军卑劣的使用了毒气才赢得胜利。然而即使是此时，中国的最高将领们似乎还不能通力合作。在信阳，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他希望胡宗南的部队可以替其解围，但后者却带着军队离开了。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信阳，夺取信阳之后，日军就已经控制了平汉铁路，这也就意味着武汉即将沦陷。蒋介石再次就守卫武汉对军队发表讲话，他深知局势是何等危急，因此在鼓励的同时也承认武汉可能即将失守。就算因有大量外籍人士的存在，武汉得以与外界保持紧密联系，但军队也不要指望能获得任何海外援助。因此如果需要撤离武汉，他们就必须制定出合理的计划。接着蒋介石详述了他们选择的撤退路线，然后他开始提及最感人的话题之一。去年12月，国民党悲剧性的从南京撤退，外国人和中国人已经把那里变成了一座空城，士兵们疲惫不堪，人数也锐减，那我为何还要下令守城呢？蒋介石解释称，这是因为他曾经请求南京守军们为守卫国都和守卫总理陵墓而的牺牲，而他们都能视死如归，受之不辞。蒋介石称，如果从南京撤军，那将会是中华5000年历史的奇耻大辱，马当要塞的失守也是耻辱。如今通过保卫武汉，为守南京的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为我们革命军洗刷耻辱。蒋介石说，否则不仅对不起革命的先烈和已死的一般官兵，而且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没有面目见人。要做此番解释，蒋介石不得不改写历史，同时也为将来捞政治资本。在这一版本的现代史中，南京的确是被誓死保卫的，南京的耻辱是因为失守，而非士兵们的弃城行为。实际上唐生智的部队整整激战了2天，但当日军占领南京并且开始烧杀奸淫之时，他并不在场。通过强调南京保卫战的英雄元素和忽略略显虚假的结尾，蒋介石制造了殉难的场景，以鼓舞士兵们在武汉做最后一搏。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清楚地声明，武汉保卫战不会是死亡之战，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钢丝绳， 而蒋介石自欺欺人的天赋则帮忙印证了这一事实，甚至他本人可能也对此深信不疑。毛泽东在遥远的延安革命根据地观察局势，他强烈支持蒋介石不死守武汉的做法。十月中旬，正当国民党要在武汉做最后一搏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其中就将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的继续改善，剧烈的人口流动以及游击战术的推广。毛泽东接着说道：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在漫长的抗日岁月里，为了支撑更广泛的战斗，暂时放弃掉某些据点是完全许可的。1937年10月在上海发生的一幕幕，近一年后与武汉再度上演。赶在日军抵达武汉之前，国民政府拼命地将最重要的工业设备装船运到上游地区。正如在南京时那样，蒋介石直到最后关头仍坚持指挥。10月24日，武汉变得异常寒冷，大雪在城市上空飘舞。蒋介石召见高级将领，并且通知他们撤离。蒋介石让他们先走，说自己随后就到。那天夜里10点，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来到武汉机场，天气变得更冷，大雪纷飞。蒋介石的飞机延误了，最后他们登上了一架民用飞机，飞往武汉南面450公里处的衡阳。离开之际，枪声四起，武汉一片火光，可见他们离开的相当及时。1938年10月25日，武汉各面均被包围，完全落入了日本军队之手。 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国，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交付，历史忌讳的风云人物，血腥残酷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开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点播节目正在为你播出《中国被遗忘的亡国》。 由于蒋介石草率的判断，日军不仅会攻下武汉，还会快速的向内陆推进，因而导致了另一个更加悲惨的结果。蒋介石认为，地处湖南南部的长沙市会比较危险。暗示为了防止该地落入敌手，整座城市都要化为灰烬。因此，当地官员们火烧长沙，大火整整持续了2天。但是日军却没有到来，他在近80公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住了。蒋介石否认自己需要对此负责，但实际上正是他的指挥误导了手下官员，其中一些官员后来还被处死了。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新的抗日中心，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现在包括四川、湖南和河南，不含江苏、浙江、华东地区已经完全陷落。一同丧失的还有中国大部分的关税收入，最富饶的省市及其最先进的基础设施。政治重心远移至西部，这里是国民党从未控制过的地区，从地形到方言，再到饮食习惯，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而不可预测。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好像还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但是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人烟稀少，中国人口主要还是分布于东部和南部，而这些地方要么已经失守，要么就是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华北地区，日本人和共产党正陷入僵局。毛泽东的军队令日军无法攻占偏远的农村，这些地方远离铁路沿线， 因此不能够向内陆调集成百上千的士兵。然而此时的共产党仍然不是日军的对手。在1938年10月这段黑暗的日子里，虽然距离抗日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15个月，但是有一个事实从未改变：中国商人、英国外交官和日本将领这些观察家一直不断的预言，再来一场新的灾难，就会使中国停止抵抗，马上投降，或者开始谈判，被迫接受东京方面更苛刻的条件。但是即使在中国守军被迫从上海、南京和武汉撤退之后，尽管面对着日军的可怕攻势以及侵略者在人力、技术和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中国始终坚持战斗不止。然而这却是一场孤独无援的战斗。乍看上去，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的3年中，中日战争陷入了僵局。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三方都要准备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蒋介石和毛泽东皆主张持久战的策略。但在这3年中，中国的局势远不像看上去那样平静和稳定。首先，在这世界诸国无暇他顾的档口，中国不得不孤军奋战。三方之间不计其数的军事承诺，促成了国军偏安中南部，共军占据北方，日寇占领东土的鼎立局面。而战争的性质也由进攻性转变成了防御性。战争开始第一年中的那种大型战役数量锐减，相反，中国的命运已经与某些将永远改变其发展进程的因素悄然相连，如联盟的缔结、外交的手腕、社会的变迁等。而社会变迁的核心则是社会福利的新理念。就以往情形来看，中国政府对境内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通常是事不关己的态度，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战争状态为三方政权引入了竞争机制，对国共双方来说，其政权都渴求人民的协助，反过来，人民也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保障，因此两党不得不力争突出。与此同时，日军占领区的新东家们也要为相同的难题绞尽脑汁。人民首先将眼光转向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不断西迁，重庆这座城市简直成了战时中国内地的缩影。杜重远回忆道：“我曾在重庆住了7年，那座城市里封建意识依旧风靡，鸦片横行，人们嗜赌成性。也正因如此，他对后来城市面貌的转变记忆犹新。他提到，道路都是重新铺就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机关林立，把城市里塞得满满当当。然而很多来自长江下游及东部富庶之地的流民，却对重庆这座落后污秽的城市大加贬低。著名作家老舍在回忆起西当地用劣质烟草加工而成的烟卷时说道：我吸了第一口，呼出来的烟却是黄色的，我还以为自己吸的是个炮仗呢，但我没听见什么爆炸的声响，所以就继续吸了下去。在喷出4-5口烟之后，我看见周围的蚊子都被熏跑了，为此我还有些得意，这烟不光能吸还能驱蚊，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战争期间，各省的政府要员不得不挤在相同的地点办公和生活。重庆这座城市的位置为中国对于自身疆域的定义发挥了非凡的作用。多年以来，中国西部尤其是行省四川一度被认为游离于中国国土之外，而且在此之前从未处于国民党的正式统治之下。然而在东部大陆的中心地带沦陷后，它却摇身一变成为政府的行政中心。1931年，边陲区域满洲的失守曾刺激国内民族主义者加强中央集权意识，无独有偶，战火导致的难民西进也促使政府巩固了对边缘地区的统一。国民党辖区高校内的人类学者 着手对西部边陲的人民展开研究，以期至少在思想上将他们纳入国民党的怀抱。虽然国民政府沿长江回溯，将政府移到了1500公里之外的上游地区，但这一举动却帮助他在跨度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内，将统一中国的思想观念深深烙入人们的心中。迁都点燃了抵御外寇的烽烟，不仅中国人民对此深信不疑，外国观察家也作如是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